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赵克志在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领导重要指示批示时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迅速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以及赵克志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贯彻。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赵克志对加强全省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批示和全省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狠抓工作落实，积极开展城市基层党建基础提升工程，确保各项任务目标落实落地。会议还听取了创建省级文明城市迎检准备工作、集中供热管网建设及农村双贷工作的情况汇报，并对做好当前各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敞开心扉。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叶倩文的《黎明不要来》，这也是王祖贤和张国荣主演的电影《倩女幽魂》当中的插曲。在这里要告诉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特是特别的特，购是购买的购，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另一个电影的主题歌，这是来自周星驰的电影《少林足球》的主题歌，由刘德华带来的《踢出个未来》。这首歌由刘德华自己填词，并且呢，当年是获得了香港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奖。据说当年刘德华的歌迷呢，为了听这首歌曲呢，连续刷了很多遍《少林足球》。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不是台。红尘里没有应不应该，本来无一物，哪里会有尘埃？哦，凡人就是不明白。皇帝或乞丐，听说哪里出来？管他好不好，坏与不坏，难得是糊涂，乐在不成苦海。 这是来自刘德华的《踢出个未来》，是《少林足球》的主题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陈明加入索尼唱片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幸福》当中的歌，叫做《我要找到你》。这首歌的作曲是陈耀川，他的著名的作品呢，包括像刘德华的很多歌，《忘情水》《天意》还有《中国人》，都是来自他的作曲。而这首歌曲呢，甚至比主打歌标题歌曲《幸福》更受欢迎。 差一步距离，为时间

我想问你的足迹，上午夜睡无语，走过春天，走过和四季，走过春天，走过我自己。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费玉清的《走过我自己》，这是他1982年的专辑的标题歌曲。这首歌的原唱也是费玉清，作词作曲是陈彼得。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田馥甄的一首歌，田馥甄呢就是 SHE 的 Hebe， 他个人呢共推出过4张专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My Love 当中的《魔鬼中的天使》。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超高的配置啊、哦！而这首歌当中呢也表现出了田馥甄性感的一面。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柔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绪沉淀，随着天色的改变，心情的外衣也要多加一件。这些对那些好，我想追我想逃，其实我也害怕，可不可以就这样停下来，我要多一点时间，好让我再想一下。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的首张专辑的标题歌曲，1998年的《让我想一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8年林俊杰 JJ 路专辑当中的《街道》。这几年呢，林俊杰呢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这首叫做《街道》的歌呢，纯粹的表达的是一种年轻人的情绪。 角，路人彼此皆扫描，那一套哭完全的跟花俏，哇啦哇在不露出装，等着谢烂所以在却买不到一样，这是我们的街道，潮流变换的符号，换他自己的味道，谁要跟风就偷偷炫耀，潮牌就是该炫耀，是耍就耍到爆，让我们把炫耀为这个城市炫耀。 Come on， 节奏正在跳跃，音乐在狂跳，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林俊杰的街道，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一首歌，这是她2007年逆光专辑当中的咕叽咕叽。这首歌徐佳莹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曾经翻唱过，表达了她对这首歌的喜欢。这首歌呢是由陈振川填词，而作曲方面是李思松。咕叽咕叽可以是一个象声词，它可以表达情绪表达情感，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事物，比如鸟的叫声。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表达的是既然事情已经无法改变，那又何必自寻烦恼，去追求那些不实际的东西呢。 约个会餐厅选择吃到饱，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睡觉机车乱跑谁好

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熟悉的歌了，这是来自伍佰的《浪人情歌》，1994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是2006年黄丽玲阿令的《失恋无罪》，这是她当时专辑的标题歌曲，也是成名作，也是她奠定巨肺歌手称号的歌曲。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觉得疲惫。一句话就逼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我尊重眼泪。 中。